九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欢迎收听行情气象站，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排行榜啊，是八月份的合资品牌的销量排行榜前十名。 是的， 之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过总体的一个八月份的销量，什么轿车、SUV 还 MPV 的。哎， 对， 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跟大家剖析一下这合资品牌八月份的销量怎么样。 嗯， 我觉得有时候合资品牌的销量啊，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嗯， 比如、 对，话里有话啊，比如 我们先听榜单啊，你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嗯，我们关注一下榜单。 2017年8月，合资汽车品牌销售前十名。一汽大众，八月销量182031辆，同比变化12.3%。上汽通用，八月销量164085辆，同比变化5.5%。上汽大众，八月销量151901辆，同比变化3.1%。上汽通用五菱，八月销量113557辆。同比变化24%。东风日产，八月销量89126辆，同比变化17.8%。长安福特，69926辆，同比变化-3.4%。东风本田，八月销量59230辆，同比变化51%。广汽本田56660辆，同比变化12.1%。一汽丰田，八月销量53060辆，同比变化4.9%。北京现代，八月销量53008辆，同比变化-35.4%。 欢迎回来，怎么样？这榜单听完有问题吧？啊，这排在最后一名的， 这销量前十， 太惨了， 好歹还进了销量前十。 我觉得他如果掉出前十，他就退出中国市场 吧。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是在中国市场合资品牌，你再找不到第十一个了。所以他就只能是第十个了。 只能垫底。 不会啊， 其实因为我觉得 BF 啊， 我就这么说啊， 这有点狠了、啊、这话说、我觉得这个如果要不是有一些问题的话，它北京现在是完全可以排到一个中上游的这么一个排名的、 是问题多多 啊、 对，然后还有几个， 嗯， 东风标致去哪里了？ 哎，还哎，还真是没有标志。 你 看，老车主就关心着东风标志，你知道吧？你把标志弄哪儿去了？ 不是我把它弄哪儿去了？ 这个榜单是不是有前100老车？ 但 是他自己不争气啊啊、哦！ 所以我们今天只关注了前十啊。 对对对，那咱们 从 第十来看， 从后往前吧， 往前数吧。 嗯、行、第十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京现 在 真的是挺惨的。嗯， 北京现在8月份销量是53,800。 这应该算是韩系车型有史以来在华抵制最强烈的一次了吧？可以这么说吗？ 销量它现在还算回暖了。你要看咱们4月份到6月份的这个 更惨， 那基本上都不过万了。 对， 因为这个8月份啊，应该算是低潮期的最后一个月了。 你知道北京现在调目标的时候，把原定的125万调成了多少吗？调成了80万， 80万，就是少了将近 整整少了45万。 嗯， 就是可见它在整个目前市场当中是如此之尴尬，如此之这样。 你看，我刚刚已经说了，说我们但愿啊，8月份已经算是最后一个月了，之后就应该是更回暖，金九银十嘛，马上就要到了这个热潮期了。 对对对， 我们预测说它会不会在热潮期上有所反弹？ 没戏， 反弹肯定会有一点，但轻微的。但是咱们还要看数据。你刚才咱们给大家介绍了53,008台， 嗯， 这是8月份的一个北京现代的总体销量，它是比去年的8月份减少了35.4%。去年8月份的时候，一共是卖了82,000多台， 对、 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数据。 嗯， 然后1到8月份的累计销量，今年啊是40万04,300台， 对， 比去年的67,410台下降了40.1%。 啊， 嗯， 就这东西里头，我觉得有一个因素，就是说你要比如现在，比如说我就为了达到销量而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比如说就降价。 其实现在已经有车在降价 啊，比如说我这10万块钱的车， 嗯，我就卖一个， 就卖4万块钱， 那还是有人。 那行，那肯定有人买，但是我觉得它不太可能。 不，现在已经有了。你比如说，咱们 那就 看到北线新出的那款车叫悦纳还是瑞纳，反正是什么纳啊， 嗯， 就是那款车型，它起售价格就是4万多。 那如果 现在吗？ 对，现在新车。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它暴露了一种它的目前的一种心态， 嗯， 就是它已经对这个市场怎么说，那词叫怎么形容？黔驴技穷。我已经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其实现在它是这样的， 我想不出更好办法，我只能靠这种最后保底的这招。降价，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最有效，但是属于壮士断腕的这种。 但是我觉得它即便是降到刚才，比如说能达到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程度，它想挽回在市场当中我们对这个品牌的一种好感，或者说对这个车辆的一种提升， 我明白老师的意思，就是 也不太可能， 它的品牌力是再也达不上去， 不太可能了。就是说，就是你怎么说那句话怎么说？一朝棋走错，满盘皆是输，会有这种感觉。 这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北京现在其实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它卖最好的时候，有机会谋求更高的这个品牌层次。 其实是的， 但是它的索纳塔，它的这个索纳塔再往上，比如说进口现在还有一个叫雅尊，原来 知道， 就是它再往上的一款车型就迟迟没有国产。这实际上是，就是在于韩方跟中方两方这个股东他们之间的一个博弈也好，或者说是争斗也好，实际在那个时间他们已经失去了大把的机会。 嗯，那你说啊，北京现在就是会不会从此就是退出，就是一蹶不起了，退出中国舞台了，放弃中国市场了？ 我觉得也不会， 也就是说瘦子骆驼还是比马大嘛，他毕竟之前的体量在那放着呢，他可能会这样一点一点一点消耗下去，这同时也是对他们管理层或者高层整个一个现在那边的一个在心理上的其实是一种折磨，就或者说叫 反正这个确实是挺考验耐心的。 对， 嗯， 对，所以说最终我觉得还是靠市场，如果他真的还是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还是这样的话，那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明白了，好，这个关于北京现代我们就不多说了啊，那休息下来说说一汽丰田。 南一边天好远，我们要去哪里？ 就跟在爸爸后边， 开车，连子堆 车的。这样子呀， 树上出一颗芽，慢慢的向上长，我要像它一样挥动我的翅膀。 那一片天好远，在妈妈身边， 开车一次对心越过那片云，再跨过千万里，扇动翅膀勇敢一起往南飞，冒着风和雨不怕多艰辛，我们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 观望 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我们来看看一汽丰田哈，随着这个一汽丰田威驰 FS 还有新卡罗拉，然后新卡罗拉这个双擎啊车型的先后投放，我觉得一汽丰田是后半年的态势是 OK 的， 就是 比较平稳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 我觉得像前一段时间啊，这个日系车出事的时候是韩系车得到了这个甜头， 可不， 现在韩系车出事的时候，这个日系车反过来又抢了他的这个蛋糕。 我们什么时候能让韩系车和日系车都就是消停一下 SUV 市场？ 对，只能靠 SUV 市场， 还有 MPV 市场呢。 对 ，MPV 市场目前来看选点儿，SUV 市场还是可以的 。其实别看在我们这个榜单里面，一汽丰田只排到了第9，但是呢，截止到今年8月，一汽丰田已经连续21个月超额完成了销量目标。 哎，也就是说，今年完成目标已经板上钉钉了， 这是没问题的。 就是这块鱼已经吃到嘴里了。 对，所以说我们看它是第九，但是你看它的几个细分产品，比如说卡罗拉，整个卡罗拉家族在8月份的单月销量达到了29500，威驰是10005，然后普拉多就那个大块头的 SUV，八月也达到了4500台。 我一直有一个疑虑啊，你看咱们听那个榜单的时候，第一到第十都没有广汽丰田，实际上在有很多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就好感度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比如都很喜欢凯美瑞， 确实， 然后都觉得好像雷凌比这个威驰和卡罗拉可能要更好看一些，甚至更便宜一些。 是， 那为什么广丰就跟整个市场做营销，我觉得还是有关。 而且我觉得这个， 反正一丰时间更长，是吧？ 其实广丰 也有可能。 其实广丰那两款车，大家就是凯美瑞和汉兰达，其实是挺好的车。包括马上我们， 不过汉兰达现在还要排队。 对啊，我们持续关注吧。马上那个新的凯美瑞不就要是来了吗？ 对。 但是那凯美瑞有点丑啊，我说。 已经提前就下了这个定义了，丑。 不是太好看。 嗯。 反正还在增长，这确实是这个日系车反弹的一个态势。然后下第八名呢，还是 第八名，广汽有份儿，只不过人不是丰田，是本田。 广汽本田。我觉得这得益于冠道吧。 奥德赛。 广本是永远不会，就是我觉得他怎么动荡也应该 不 好，也好不了特别特别棒， 不会说 差也差不了特别 跌出这个目前整个这个大的集团里边。 对，因为其实广本的很多车型都还挺那个叫做，你像刚刚水哥说的冠道，什么雅阁、缤智，这都是现在就是口碑比较好的车型。 广本这个换代更迭跟得上的，你看这个马上雅阁明年。对吧？ 对， 就要进入中国市场，所以我觉得雅阁还是那么庞大的一个用户群在那放着，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本田跟丰田如果相比的话，我相信喜欢本田的人是更有活力的。 差不多，应该就这么说。 好像是老一辈的更喜欢丰田嘛。 对，就是相对更中庸的咱们的消费者更喜欢丰田那种四平八稳那种感觉。 对。 但是相对更激进的一些消费者， 思域啊， 对，冠道什么的。 但是好，东风本田 对对，下面就是东风本田 啊、哦，也有也有 一期 啊、哦，东风本田啊，东风本田，我觉得扬眉吐气的一回， 对 对吧？ 因为可以看到， 也可能是因为北京现代下去了。 它有三款车是销量过万的， 嗯 ，CRV、 思域别说了，对吧？思域肯定是加一开始还加价， 对啊， 嗯、 思域咱不说了，这 URV 其实也 OK 啊，URV, 对、嗯、MPV 的艾力绅， 嗯， 然后双子星的有一个歌瑞和静瑞，这是啥呀？ 这俩是不太听的， 长得特像那个原来那个、 哦、两厢思域， 对对，跟思域特别像的那个，就叫歌瑞和静瑞嘛， 歌瑞跟静瑞， 对，咱之前也提到过，就是特别少，但是也有份贡献呀。 但是可能比较较做的还是什么 CRV 啊、思域啊 这 种的。 一定是了，咱们有就是之前还可以在玩一元购的时候曾经玩过一期， 对对 对， 对 吧？ 玩过一期，嗯， 怎么就没中过呢？这个， 所以整体来看，不管是广汽本田也好，东风本田也好，这个本田 的态势还不错， 对日系车型的这个态势还是有所增长的。 咱们可以相加一下啊，你看这个八月份东风本田大概已经卖了39000多台，六万台， 东风本田 对呀、啊，59000多台嘛， 东风本田是6万台吧， 嗯， 然后广汽本田是57000台， 对， 嗯， 那这俩加起来 就是 12万， 嗯。 啊，这确实是这个本田， 而且 在国内市场， 这还是八月份的销量。大家要记得，九月份和十月份的销量还没有出， 对， 所以它肯定还是会有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嗯，然后会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在。而且他们的这个价格相对丰田，刚才咱们说那个一丰来讲的话，他们这些车型都没什么特别大的优惠力度。 嗯， 可能也就5000、1万、 确实 就了不地了。 嗯，那你还 这里边 加价的呢？ 对，这里边优惠最多的可能就是艾力绅。 对， 奥德赛可能也有点， 奥德赛也会有一些， 奥德赛 对 对， 就是比较大的这种 MPV 车型的优惠力度会大一点吧。 是， 嗯， 反正不管了，待会儿咱们看6-1吧。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第六名啊，长安福特。我其实没有想到福特能排到第六。 嗯，真的，我跟你说啊，福特，你别看它给我们感觉它的产品好像似乎 多低调啊， 不温不火， 嗯， 缺少在某一个特殊点上的一个竞争力。但最终你看排行的时候，绝对落不下的。 架不住他有福克斯， 对，他有福克斯，他有福瑞斯， 就这俩车就够了。我跟你说， 福瑞斯还真是蛮 对，而且他还有那个刚才 蒙迪欧， 对，还有蒙迪欧，他还有那个锐界， 锐界， 你发现他的车， 翼博， 对，你发现他的车，大家都哎，福克斯、福瑞斯 啊，好像是许久没有 换，但是就有人买。 但是你得说啊，因为福特，我是觉得今年的福特特别的安静。 嗯， 但是9月8号它上线的那个就是新上市的，对，一博，其实还是掀起了一些小小的波动的， 哎， 就让大家对这个品牌有点复苏的迹象。嗯，不然我真的很多的，不管是排行榜或者什么，我可能就真的把它忘了，因为他那车呀，啊，真的是，你换个代吧。 你看， 就这种感觉。 举个简单例子，新蒙迪欧八月份单月销量超了9000辆，比去年的话同比增长18%， 就是这个车基本到1万，我觉得蒙迪欧就算超额完成任务。 可不， 所以我觉得长安福特是不是赢在它的发动机啊？就是它的动力表现上啊。 说不好， 就是， 我觉得油耗控制更好点，为了他们的销量更棒。 嗯，哎呀， 因为这个福特的车一直以来 毕竟是美系车嘛。 对对对对，嗯。 好，咱再说 吧。我觉得福特还是有这个往上走的这个趋势， 还可以走的。 嗯， 金牛座一直卖的不算太好，这其实也挺可惜的一件事。 可能也是因为他那个是开始那虚高的价钱，让人吓了一跳。 好吧，第五名是东风 日产。 日产， 其实我是觉得日产可以再往上走一个排名的。 目前在日系车里边排名 最 高 的 东风日产。嗯， 日产的车确实是走得非常的好，而且现在街面上大家可以看到， 说专车都是天籁嘛。 对，日产的车真的是很多很多。 我们看还是看具体产品啊，你像这个轩逸， 嗯， 八月份是卖了34000。 同比增长了10%， 不易不易，这相当不错。 天籁是8553，同比增长68.4%。 哦，天籁那七月份真是卖太差了。 逍客奇骏， 对，逍客奇骏是连续6个月双双破万。 嗯， 但楼兰也增长了，这让我没有想到。 楼兰可能它的这个性价比的这个优势上来了。 你知道那天就是我们小区有一个车主，他新提了一辆奇骏， 嗯， 我从身边过， 嗯， 是辆白色的， 嗯， 我当时真的站着瞅了好几秒， 嗯，你不知道这是什么车， 我说这是现在新的奇骏吗？这怎么变成这样了？ 啊， 就我想说变成什么样呢？ 嗯， 好看了。 哦， 就给我的感觉，哎呦，它变得棱角更多。当然了，是从我个人的一个审美来看， 嗯， 我觉得 从你踏实的审美来看， 就魁梧了一些 啊。 然后同时呢，里边给你的感觉也偏向于就是怎么说那个日产的那种风格更厚浓重了， 明白， 所以我觉得就可能真的是这种促使它这种因素促使这个销量也是不断的往上走嘛。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对蓝鸟有迷之好感， 啊， 不知道是最近看 的车，你都 我最近可能觉得它形状还蛮怪的，我觉得哦可以。 其实东风日产上不去前四名，是因为前四名太厉害 了，太强悍了， 好吧？但是真的日产的车可以的。我们来看这个 五菱 上 汽 排到第四名， 这 快点说吧，这大家可能这个基本上都耳熟能详了，每一期 MPV 榜单里边都有它， 五菱宏光。 要我们就别说它了。 五菱宏光、宝 骏 啊，这个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熟悉， 都是车神。 行，那个进入前， 啊，神车， 对，上汽大众 前三啊，上汽大众8月份卖了15万台， 大众可以了。这个怎么说，冠军跟季军都是他们家的， 对对对， 一汽大众、上汽大众。 但我觉得可能在9月跟10月金九银十两里边， 嗯， 两台车可能会出现一个小高峰，一个是 途观 L，另外一个是斯柯达的柯迪亚克。 我觉得斯柯达今年应该会有一些大的举动，今年是10周年、 对，它是今年入华的一个正好10周年。 对， 这个举动 从来没人管过我， 你今天请车主发言。 对，我应该是斯柯达最尊贵的车主。 对对对对， 最尊贵的车主。 这个召回榜里边只有539台，我是其中之一。没人管， 应该在召回时候给一水发一个， 没给你补个差价是吗？ 发个名牌， 就应该给我一个那个中世纪 荣誉车主， 用那个信纸写，然后再用蜡封上那个信封，你知道吧？ 那还打开吗？ 火气封上的，天哪！ 行吧，再往上走啊，咱们时间不多了。 上汽通用， 上汽通用，通用呢，一直以来都是由于这个产品矩阵太庞大了， 它 然后再加上这个有好多这个车型，基本上都有一些这个明星爆款，对吧？ 对对 对，什么君越、君威啊之类的。 他真的在一些代言和一些，我觉得他搞的是很好的， 而且今年通用 这个营销做得好， 对，而且 真的是这样。 今年通用有改款，所以就是他会有一些小高潮的。 广告天天听原子家族制造，我天，都快听的都腻了。 行吧，好，那个最后那个第一名啊， 一汽大众， 咱们这个曾经的这个好伙伴，也是现在的好伙伴，一汽大众， 一直的好伙伴， 一直的好伙伴， 这 个 永远的好伙伴， 就是大家 经常有听众反映，我们一汽的广不是我们大众的广告比正片还长。 对，这个1.2T 的这个发动机的应用，确实让一汽大众在销量上提高了很多， 对，产品阵营更丰富了，确实是， 竞争力更强。然后你看它8月份加上奥迪18万多台， 那 很厉害。 而且奥迪是重新夺回了豪华车的一个榜首嘛，在8月份。 好，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8月份合资品牌的一个销量排行榜，让大家心里有点数，因为9月、10月是一个高潮月嘛，我们可以看就是旺季嘛，我们可以就是关注一下， 至少会有9月份的销量， 对， 到时候再看这些车型是否还在榜。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逐渐成为焦点。我冲着胜利，也希望正义会在我手中，可每次残酷的现实总掐住我的喉咙，那每次做出决定的时候就开始头痛。我是个遵守规则还是应该中不牢笼 bro， 我还是抬起头站在脑海里游，一个人继续走，想让 everybody know， 有人在逼我收手，当然会的 no no no no no no， 我坚持做的一切不管为了亲人，是为了我的信仰，为了传承这份精神。你又从何处听闻？必须要满腹经纶，为理想孤注一掷，不管日落还是清晨。我只是坚持，它变成一坚持啊！亲手把握着钳子，把未来给编织啊！你看到我在电视里编织成坚持啊！想成功。